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第十次座代会代表赵德发， 把心情思沉入人民之中，经山海见世面，用心用情用功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精神景象，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 第十次座代会代表唐新运， 作为一名作家，我将用自己的笔忠实记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人民书写抒情抒怀。 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衡量文学家艺术家的人生价值，也要看作品。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精益求精，勇于创新，努力创作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要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第十次座代会代表格飞， 他提到文艺的创新和提高艺术质量是文艺的生命线，提到要向前人学习，要有礼敬之心，但是也要有敬慎之心，学古呢不能拟古，破法呢不能背法。在这些方面呢，我觉得总书记提出了一些非常辩证的一些思想。 武音系国家级传承人吕凤琴， 我们将传承和发扬好中华传统艺术的精髓，守正创新，让中华传统文化成为扬正气、聚人心、润心田的力量源泉。 河北省邯郸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赵立春， 在未来五年呢，我想呢，用更多的文艺形式和表现手段让文物活起来，并通过这些真实的文物来讲好中国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形象与作品的社会效果统一起来，坚守艺术理想，追求德艺双馨，努力以高尚的操守和文质兼美的作品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明，这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弘扬正道指明了方向。第十次座代会代表许春桥， 我们文艺工作者的文艺作品是要有思想性、有艺术性，同时立德树人必先立己啊，助文培根必先助己。 第十一次文代会代表巩汉林， 总书记太强调了，文艺可以通俗，但不能低俗、庸俗和媚俗。我们是引领，不是迎合。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你的社会责任要担当起来。培根助魂，首先要培自己的魂呐，立自己的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正昨天在北京调研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力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简约、安全、精彩办赛要求，把疫情防控摆在突出位置，精益求精，落实落细各项筹办工作，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如期顺利举办。韩正来到北京冬奥村，在广场区了解文化展示、商业服务等准备情况，到运动员公寓查看样板间，详细了解运动员公寓流线设计、房间分配、三区两通道设置等情况，到综合诊所查看医疗服务项目、防护措施等情况，前往主媒体中心查看新闻发布厅、文字记者工作区、智慧餐厅，了解主媒体中心场馆运行、各类客户群流线组织、疫情防控措施落实等情况。韩正指出，疫情是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重大考验，要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优化全过程闭环管理流程，严格执行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努力做到精准防控，确保安全。要坚持管用、够用、实用，全面做好住宿、餐饮、交通、医疗、安保等赛会服务保障工作。要加强新闻宣传和文化推广，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持续提升北京冬奥会影响力。韩正在有冰丝带之称的国家速滑馆观看了相约北京系列测试赛汇报视频，并听取场馆建设、赛事筹备、场馆制冰等情况汇报。 到国家体育馆了解场馆布局、功能分区、疫情防控等情况，查看冰球比赛场地、运动员更衣室设施情况，在国家游泳中心听取水冰转换和场馆改造、奥林匹克大家庭接待、赛时场馆景观设置等情况汇报，实地考察冰壶比赛项目，与工作人员亲切交流。韩正表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已经进入关键时期，要按规划高质量完成场馆及配套设施建设，扎实做好场馆运行工作，为赛事顺利举办提供有力支撑。要认真研究冬奥场馆赛后利用，把举办重大赛事同服务全民健身结合起来，推动冰雪运动普及发展。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随着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扎实推进，保供稳价和助企纾困力度加大，11月份国民经济继续恢复，实体经济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进出口增势良好，民生保障有力，发展质量稳步提升。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一到十一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0.1%，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1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7%，均保持较快增长。同时，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07万人，超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上年同期相比上涨0.9%，低于3%左右的全年预期目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随着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呢扎实推进，保供稳价和助企纾困力度加大，十一月份国民经济继续恢复，那么实体经济呢稳中有升，就业物价呢总体稳定，进出口增势良好，民生保障有力，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我国经济发展尽管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但也要看到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韧性强的特点也比较突出。下阶段持续做好宏观政策的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有机结合，保持经济稳定发展仍有较好基础，特别是内需拉动有望增强，创新驱动态势向好。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有利于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只要把好疫情防控关，明年消费发展仍然大有可为。十四五规划重大项目陆续开工，有利于增强有效投资的带动作用。5G 产业加速布局，围绕关键元器件、核心零部件等短板领域的创新投入不断加大，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十一月受冬季气候及国际能源价格变化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涨幅扩大。傅林辉强调，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仍处于较温和水平，市场供求整体状况基本平衡。从未来走势看， CPI 温和上涨有较多有利因素。 全年的粮食丰收呢，为食品价格的保持稳定的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生猪的供应呢，总体的产能这个逐步的恢复，大幅上涨的可能性是不大的。那么从非食品来看呢，尽管交通工具用的燃料，特别是汽柴油价格呢，受国际因素的一个影响呢，可能还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但是其他的这种工业消费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总体上是充足的，那么价格涨幅呢，也是保持稳定的。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今天发布关于2022年关税调整方案，明年1月1号起，我国将对954项进口商品实行进口暂定税率，同时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实施协定第一年降税。明年7月1号，我国将对62项信息技术产品的最惠国税率实施信息技术协定扩围协议的第七步降税。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李思墨报道。 方案明确，明年1月1号起，我国将对954项进口商品实行进口暂定税率，其中对新型抗癌药氯化镭注射液实施零关税，降低颅内取栓支架、人造关节等部分医疗产品的进口关税。同时，顺应消费升级趋势，鲑鱼、婴儿服装、滑雪用具等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也将降低。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光健表示， 这个降税呢是有利于减轻部分患者的经济负担，也有利于提高我们的整体的健康水平。具体产品嘛，能够体现政府呢对群众的关注啊，那非常具体，非常精准，让我们这些不同的群体啊，那他们的偏好、他们的消费能够得到满足。 方案还明确，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明年1月1号起，将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实施协定第一年降税。关税减让实施后，成员间 90% 以上的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将为成员带来新的市场机遇。其中，我国与日本首次实施关税减让安排。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介绍， 中国对日本的零关税的比例呢，会达到 24.9%，日本对中国的比例呢，会达到 55.5%。那么这些零关税的比例的产品呢，对中国和日本的企业来说，它是一个新的一个机会。其中你像从日本进口的葡萄酒，明年马上就变成零关税，还有从日本进口的一些化工产品，像磷化物会实现零关税。中国对日本出口的，你像餐具啊、粘合剂啊这些产品，也是呢，明年呢就是要实施这个零关税。 此外，我国切实全面履行入市承诺，明年7月1号起将对62项信息技术产品的最惠国税率实施信息技术协定扩围协议的第七步降税。调整后，我国关税总水平继续维持 7.4%。 对此，许光健表示， 每年的关税调整方案可以看到它总的趋势呢都是往下调，这是符合我们国家扩大开放的一种需要，也是我们国家呢可以说要更好的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这么一新格局，这么一种需要。所以从总的趋势来看，我觉得降低关税的这个趋势啊，这几年是一致的。 本台消息，北京冬奥会火种展示活动今天在北京成功举行，活动在重庆市奉节县巫山县、江西省万安县、内蒙古巴林左旗和四川省凉山州、新疆皮山县等地部分学校设立分会场，为能够让更多来自偏远地区的孩子们共同感受冬奥会火种的魅力与冰雪运动带来的热情，北京冬奥组委邀请部分师生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与本次活动，助力孩子们实现走进冬奥的愿望。北京2022年冬奥会即将迎来倒计时50天，目前张家口赛区冬奥筹办各项工作已基本就绪。河北台记者李文斌、张家口台记者田子报道。 走进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闭环外工作人员就餐大厅，菜品热气腾腾，品种丰富多样。在保障450多人顺利就餐的情况下，整个就餐环节只产生了30千克左右的厨余垃圾，平均每个人不到70克。古杨树场馆群餐饮副经理王丹： 我们所有的菜的原材料通过中央厨房做过净菜加工，在这个里边做简单的烹饪就可以了。 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云顶场馆群的非竞赛场馆，张家口山地新闻中心在赛时将为1200名到1500名媒体记者提供服务，包括人员抵离、交通保障、语言翻译、疫情防控等，涉及多个业务领域。演练预计将持续到冬奥会正式开赛前。张家口山地新闻中心场馆主任费一兵： 山地新闻中心呢1月4号就要开始试运行，下一步呢我们还要将对重点领域，比如像安保和交通啊，再反复的进行演练，确保万无一失。 按照北京冬奥组委统一安排，张家口赛区于11月22日至28日举办了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界杯，并顺利地完成了一场观众观赛的测试。12月2日至5日举办了国际雪联跳台滑雪洲际杯和北欧两项洲际杯，通过这三场国际测试赛达到了预期效果，为北京冬奥会如期安全顺利举办打下了坚实基础。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执行主任、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场馆主任王波： 通过这次测试赛呢，我们对比赛的场地设施、场馆的运行机制、疫情防控的措施以及呢赛事的服务保障等多个方面进行全面的测试和检验。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全景展现伟大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跨过鸭绿江》今天在北京举行首映式。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盛海雄出席首映式。电影《跨过鸭绿江》是一部全景式史诗性展现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影片兼具史实性、艺术性、思想性，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呈现出我军为赢得这场艰苦卓绝、震撼人心的伟大战争的最后胜利所做的牺牲和努力，弘扬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权霸权、敢于斗争的钢铁意志和顽强品格。 自预热宣传以来，电影跨过鸭绿江便热度十足，影迷网友讨论热烈，影片相关话题冲上多个社交媒体热榜，相关话题阅读量超过两亿。影片将于12月17号在全国献映。 连日来，各地强化管控措施，坚决遏制疫情扩散。浙江和陕西西安等地今天分别举行发布会，通报疫情防控最新进展。请听报道。 12月14号下午4点到今天下午4点，浙江省宁波、绍兴、杭州报告新增确诊病例57例，其中宁波7例，绍兴48例，杭州2例。浙江本轮疫情自12月5号以来到今天下午4点，浙江3地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92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自今天8点起，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城南社区、恒利社区和曹娥街道振兴社区、银河社区、大通超市、顺捷路店调整为高风险地区。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孙黎明表示，浙江省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落细落实源头查控加硬核隔离加精密质控防控工作机制，迭代升级重点关口、重点场所、重点人群防控措施，以最快速度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12月14号0点到15号15点，陕西省西安市先后发现3例核酸检测阳性人员，后经省市疾控中心复核阳性，经专家组会诊，3人诊断为确诊病例，目前已划定西安市雁塔区长延堡街道丈八东路2号家属院等3地为中风险地区。西安市卫生健康委主任刘顺志： 截至15日12时，全市已追踪管控密切接触者237人，次密接122人，已出结果90人核酸检测阴性，其余正在检测中，累计消杀面积约为18.25万平方米，累计核酸检测环境样本2780份，已出结果1015份核酸检测阴性。 针对广州一例境外输入奥密克戎感染者在上海的轨迹情况，上海发布官微今天回复称，该人员于11月27号自加拿大入境后即按规定集中隔离，期间无发热等症状，4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解除隔离当日前往广州。截至12月15号8时，上海累计排查管控相关人员799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采集环境样本338件，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相关环境均已落实周末消毒。河南新乡卫辉市段某某为广东省境外输入奥密克戎阳性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段某某目前在卫辉市集中隔离点集中隔离，已经进行1次核酸检测，核酸检测结果阴性，对其家中环境物品采样检测，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7例，本土病例50例，浙江45例，其中绍兴市39例，宁波市6例，内蒙古3例均在呼伦贝尔市，广东2例均在东莞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4例，其中境外输入22例，本土2例均在广东东莞市。现有确诊病例1460例，其中重症病例17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6亿3020万4000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11个月，我国与俄罗斯双边贸易总值为8434.1亿元，同比增长24%，超过2020年全年水平。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1月份统计监测的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延续下降态势，同比涨幅持续回落。 今天，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第102个交易日成交量突破1亿吨大关，截至当日交易结束，累计成交量1.07亿吨，成交额44.26亿元。 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核电站秦山核电站今天迎来安全发电30年。截至目前，秦山核电基地累计发电超过690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6.53亿吨，植树造林433个西湖景区。 西安实验高铁湖北段今天正式开工，预计2026年竣工通车。届时坐火车从武汉到西安将从4.5小时缩短至2.5小时。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02，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亿7003万1622例，死亡531万0502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5:22，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5023万3346例，死亡80万0343例。世卫组织警告，目前已有77个国家和地区报告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几周后此轮疫情可能将达顶峰。总台央广记者邢思佳综合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4号警告，奥密克戎毒株已在全球77个国家被发现，该毒株的传播速度比其他任何菌株都要快。 奥密克戎的传播速度是我们在以前任何变体中都没有看到的。我们担心人们把奥密克戎当作温和的变体来看待。 谭德赛表示，即使奥密克戎引起的疾病不那么严重，但庞大的病例数量可能再次使毫无准备的卫生系统不堪重负。美国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在当地时间14号突破80万。另一项数据显示，美国的新冠死亡人数从70万至80万只用了70多天，也就是说，近2个多月，新冠疫情已导致美国10万人丧生。美国总统拜登当天专门就这一悲剧式的里程碑发表声明，呼吁符合条件的民众尽快接种加强针。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国新冠死亡病例数已接近旧金山的总人口。随着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扩散，人们担心奥密克戎与德尔塔感染病例叠加，将引发新一轮疫情的反弹。欧洲方面，依据疫情数据和奥密克戎毒株发展趋势，意大利决定将国家紧急状态延期至2022年3月31号。意大利米兰大学病毒专家普雷利亚斯科警告称，按照目前疫情发展趋势，意大利圣诞节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将会达到3万例，并出现所谓橙色疫情防疫区。目前非洲地区病例出现激增，但重症和死亡率并不高。不过非洲仍面临巨大疫苗缺口，需要到2024年8月才能实现疫苗覆盖率达70%。 过去一周，非洲新冠确诊病例数比此前一周激增了83%，新增确诊病例数每5天就翻一番，是自去年5月以来病例数增长最快的周期。截至目前，非洲确诊病例数已经超过了900万例，死亡病例比此前一周减少了19%。当前，整个非洲地区只有不到8%的人口完全接种了新冠疫苗。 本台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15号凌晨通过联合决议案，将联邦政府债务上限调高2.5万亿美元，使美国财政部的借款授权可延长至2023年，暂时避免政府债务违约。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杨宁，主播泽华、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And gated homes to keep the wolves at bay. Tinted glass to hide my guilt and shame. Neon signs and vapors at the door. Broken values, needles, liquor stores. And won't somebody help to deny the things I see. Now whatever comes your way, sometimes you win, sometimes you lose. When I